府嘅文件啦，因而衍生出嚟嘅延后加幅咧，已经系达到2.85%。咁另外再加埋今年我哋本身咧，其实根据个票价调整机制咧，系要加0.5%嘅。咁但系由于个加幅少于1.5%咧，就需要冻价。咁即系呢啲延后加幅咧，我哋总共咧系欠咗港铁咧一个增加3.35%嘅票价加幅系未处理嘅。咁啊呢一度咧，亦都衍生另一个问题啦，何巨业。如果经济一路都系出現一個疲弱的情況之下，這些的加幅何時才追回去呢？是不是一直都積壓住等它繼續去滾存是懸而未決呢？又或者如果我們經濟出現一個強力的反彈的時候，原本港鐵要追加的 3.35%， 再加上即票價調整機制之下它那年度是要加的加幅，又會不會出現一個很驚人的票價調整呢？到時市民可能又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反應。所以呢，怎樣處理這個延後加幅的問題呢，亦都是文件裡面提到的。 是的，其實呢就現在說累積緊是二點幾啦，其實 很容易真的即是現在我們家庭入息或者家庭的每月入息的足球嗰个负担能力上限咧，其实都系低嘅。咁其实佢真系加唔到嘅，虽然成本上涨。咁其实储下储下，可能储得3-5-7年啊。其实一次过一个我哋经济回复啦，大家都好想回复嘅。咁大家嘅负担能力高咗啦，咁就会唔会一次过加唔知5-7或者更多咧？咁呢个就是、都系本来佢系计条数咧，就系有权。不过就去到人哋到时嘅感觉就系、是、我唔记得以前嘅事噶咯。突然间你一次过加咁多，咁又系咪好唔现实呢？咁我覺得其實係某程度，我都聽到有啲聲音，就係有啲嘅建議就話，係咪差唔多要斬纜啊？ 即係係唔係所謂斬纜嘅意思咧？即係係唔係應該要將呢一個嘅累計加幅叫做歸零咧？大家當抹咗佢咧咁。咁呢個亦都係一啲議員嘅建議啦。咁啊除咗呢一啲因素之外咧，政府嘅文件咧亦都係提到咧關於生產力因素啦，同埋咧一啲咧現時港鐵啊俾緊出嚟嘅車票優惠，譬如好似都會票啊，一啲綠色小巴嘅轉乘嘅優惠啊，呢一啲佢哋俾出嚟嘅優惠，到底市民特別係乘客啦，又覺得係咪真係回饋到佢哋咧？係咪真係貼合到佢哋嘅需要咧？嗱，種種呢一啲嘅問題咧，其實咧都係政府咧問緊大家嘅意見啊！這個公眾諮詢咧，琴日已經展開咗噶啦，為期咧係3個月啦。嗱，聽緊收音機嘅聽眾，你自己會唔會咧都係經常搭港鐵出行嘅咧？咁啊，呢個票價調整機制咧都非常之影響你嘅，你自己又有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咁多問題。何巨業，我哋咧不如請教一下而家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啦。有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張欣宇喺電話旁邊。張欣宇你好， 係主持你好。 張欣宇你好。 張欣宇啊，我頭先就簡介咗咧今次諮詢文件點出嚟嘅幾個問題啦。嗱，先問一下你啦，個方程式你認為有冇需要改變呢？特別係文件入邊講到，我哋要諗下點樣令到機制進一步反映港鐵嘅盈利水平同埋服務表現，係唔係即係要向呢一個方向去到睇下點樣改我哋條方程式啊？ 係啊，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條方程式啦，其實佢主要咧係即係嗰個最直接可以驅動嗰個票價調整嗰個數字嘅因素咧，其實都係同一啲經營成本有關係嘅，即係無論係嗰個物價指數啊，或者係運輸業嗰個工資指數啦，咁呢個係比較反映經營成本啦。咁用呢個票價方程式，咁佢帶出嘅結果咧就可以加價啦。咁嗰、那個呢、這個加價咧就會影響到港鐵公司嘅收入。咁簡單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啦，雖然即係呢個未必係一個好精准嘅说法嘅，某程度上咧，呢一条方程式咧，系某程度上保证咗港铁咧系有一个稳定回报，系一个 sort of 即似翻一个 guarantee return 嘅一种感觉。咁啊呢一个情，咁所以咧即系喺社会嘅睇法嚟讲啦，咁包括我自己个人睇法都系咁样啦，即系如果即系而家个方程式。嗰、那個問題就在於淨係考慮佢嘅成本啦，但係冇考慮到咧，其實市民對佢嘅期望咧，就首先係希望佢係可以即係負擔起一個社會責任啦，即係同埋嗰個希望其實即係港鐵佢唔係一個完全一個商業公司嚟嘅，其實當年有呢個地鐵公司又好，有港鐵公司又好，其實佢本質上佢係我哋社會公共資源運作嘅一個工具啊，其實冇人想 create 一個港鐵出嚟係超級無敵賺錢嘅一個咁樣嘅機構，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所以我覺得盈利水平加落去作為一個考慮咧，係合理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嗰、那個 佢本身提供一個咁重要嘅公共服務，那個服務表現呢亦都係啲大家市民覺得啊，咁其實我俾出嚟嘅車費或者係嗰個俾出嚟嘅車費啦，咁其實值唔值嗰個回報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政府佢而家講出嚟呢兩個咁樣嘅檢討方向呢，咁其實都係啱，即係我自己認為係啱嘅方向啦。 其实呢你早前呢都喺立法会呢就提及一个嘅动议辩论啦，就建议呢将车务表现同埋盈利企业盈利呢直接喺个票价计算方程式入面呢去到挂钩。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其实挂钩系咩意思呢？咁同埋我諗企业盈利呢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啦。咁但係车务表现我哋又点样去量度呢？譬如我哋系计下啲车有几准时啊，定系架车干唔干净啊，定系架车逼唔逼啊？点样样去量度呢件事呢？ 好啊，咁而家其实你话嗰个机制入面呢，其实都唔可以话系完全冇考虑到呢啲因素嘅。不过嗰个机制入面呢，而家就系盈利，如果佢赚咗几多钱，咁就分几多出嚟。咁服务表现呢，就系如果佢有一个延误，就可能有少少罚款。咁罚款系通过可能一个车票优惠嘅方式啦。咁但系我自己睇法就觉得呢两种而家嘅呢两种做法呢，其实佢都唔系直接去影响个票价嘅。其实佢系等于系一个附加嘅一个手段啦。咁睇返呢，举个例子，个盈利嘅分享呢，其实讲緊1-2% 啦。咁呢一个其实永远你即系1-2%，大家觉得就好少啦，系咪？咁但系永远其实好难搵到一个好即系可能营运者又觉得好多，但系市民大众觉得1-2% 太少。咁服务表现就更加系啦。咁其实你讲緊一个30分钟以上嘅一个延误呢，其实都系讲緊100万嘅罚款。对于呢间咁大规模公司嚟讲，根本上真系都唔系啲咩数嚟嘅。咁所以我提议嗰样嘢呢，就系喺我哋嗰个方程式呢，将来呢可能系可以加入一啲，举个例子，头先我特别讲起嗰个服务表现啦。其实服务表现呢，我哋应该系有一个标准。咁去到今年可能佢承诺嗰个标准或者系承诺嗰个表现呢，你系要做得到嗰样嘢呢，你先可以启动嗰个加价机制。否则嘅话呢，例如佢某一年嘅 车务表现特别差嘅话呢，咁其实呢就唔可以启动嗰个加价机制啦。咁样嘅话呢，咁其实对于即係市民嚟講呢，係比較容易理解，同埋亦都知道啊，你做得好，咁你就可以跟返通脹去加返，即係加返個經營成本。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話呢，咁你就即係希望即係你擺脱啲資源喺個表現上啦，你表現得好，你先可以有條件有資格咁樣去加價。呢個就係我哋提嗰個方向嘅主要嘅一個元素。 是啊，我都听到啦。咁其实就即係平时即係换句话讲呢，平时嗰种做法就係罚佢钱呢，就罚得唔够入肉啦咁样。咁其实但係有阵时都諗，其实点样厘定一个同所谓服务表现，跟住同佢有资格去加价调整价格呢个嘅尺度呢，就係咪真係唔容易定喎。因为你罚款呢，每个事件就可以去讲，对你可以量化到话对几多人影响啊，潛換咗幾多個分鐘，可能變咗啲社會成本，但係變咗你同佢加價咧，你有幾多次咧？你停幾多次，或者你遲咗幾多分鐘，幾多次幾多分鐘就唔可以咧？咁其實呢個會唔會更加難攞到一個所謂嘅平衡點咧？ 呢、這個其實咧就當然係佢有佢即係比較即係專業運作方面嘅一啲元素喺度啦。咁但其實又唔係冇可能嘅，因為其實咧根本上全世界嗰個鐵路嗰、那個唔同嘅地區啊國家鐵路表現咧，其實係有啲國際嘅一啲機構係定期係做住一啲 monitoring 嘅。咁根本上咧，其實我哋如果定咧就可以同一啲即係我哋攞可能國際方面，當然我哋目標係要 set 高啲啦。可能以國際嚟講，我哋做到 top 5 top 10嘅一個咁樣嘅水準，以嗰一個嘅水準咧去定可能每一年嘅 target。咁其實根本上港鐵自己內部管理都係類似有咁樣嘅 target， 只不過呢樣嘢係對外係冇即係冇公開去講，同埋亦都係未必同而家嘅嗰個票價嗰啲嘢掛鈎咯。其實就唔係冇嘅， 係唔係都明白嘅張宇啊。其實就我個人咧嘅觀感咧，就去外地都有時去接觸，或者就算內地我哋都有搭呢個地鐵啊鐵路。其實問心講，我哋香港嘅鐵路又即係營運得唔算太差喎。其實喺效率上邊啊，或者係嗰個清潔度咧，都問心講比較起上嚟係比好多城市係優勝嘅。咁問題就係話而家會唔會都有人做嗰啲嘅簡單比較？香港用我呢個所謂嘅國際嘅標準嚟睇，我哋而家排得喺第幾咧？我哋係一個乜嘢嘅所謂嘅位置咧？你又知唔知咧？ 張欣宇啊，關於呢個問題咧，因為咧我哋好快就要聽一節新聞啦，或者咧新聞之後咧，再請你同我哋咧分析關於諮詢文件嘅其他部分，亦都答埋阿何巨業嗰條問題嚇。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入嚟發表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541宗属于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9名患者离世，涉及7男2女，年龄系介乎66至92岁，当中7人未完成接种3针疫苗。医管局昨日公布的2岁确诊男童情况仍然危殆，需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机，暂时未收到涉及病毒株的报告。另外，2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5名院友感染，学校呈报760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疫情有回稳迹象，有空间可能调整入境或社交距离措施，详情仍在商讨。卫生署公布高风险群组接种猴痘疫苗计划，下个月5号起展开，下个月3号起可以预约。高風險目標群組人士可以以自愿形式接種猴痘疫苗，包括曾經進行高風險性行為、負責照顧猴痘確診病人的醫護人員、處理動物傳染痘病毒的實驗室人員，以及當本港動物出現猴痘個案時有較高暴露風險的照顧動物人員。政府參考聯合科學委員會早前的建議，已經購買第3代疫苗，首批已經運抵香港。委員會建議需接種2劑疫苗，而曾經接種天花疫苗的人士就只是需要接種1劑。按照採購量，預期計劃可以為120,000人接種。房委会新一期綠置居推售3個屋苑，合共提供4693個單位，以市值41折出售。單位售價介乎75萬至271萬元。3個屋苑分別是粉嶺、青桃苑、油塘高宏苑和馬鞍山錦柏苑。房委会话，合资格人士可以在今个月29号至到下个月12号递交申请表，预计今年第4季搞珠，出年第1季开始拣楼。入境处由今个月13号至到寻日执行遣送行动，先后将45名曾经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申请但是不获确立的非法入境者、过期逗留人士以及被拒绝入境人士遣返原居地。那批人士包括33男12女，部分曾经因为干犯刑事罪行被判监及服刑至到刑满出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花园道上山方向近罗便臣道支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了场，一带车多，而家红棉路上山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大消散。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较早前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封路重开，龙尾而家分别去到西贡消防局和南边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系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咧已经就住港铁嘅票价调整机制检讨咧系展开咗3个月嘅公众咨询啦。新闻之前咧，我哋同紧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嘅委员会嘅副主席张欣宇倾紧。咁佢就建议咧嚟紧嘅方程式咧应该系加入咧企业嘅盈利啦，同埋咧系同呢一个嘅车务嘅表现咧系挂钩。咁咧就提到，咦系唔系咧将来如果港铁咧达唔到某一啲嘅车务表现咧，就唔可以俾佢咧启动呢一个嘅票价调整啊！咁啊，请翻阿张欣宇出嚟先，张欣宇。 系主持你好。 嗱，头先咧何巨业就问到你啦，咁啊，即系客观地从一啲国际评级机构嘅角度睇上嚟，其实香港港铁嘅嗰个车务表现啊，其实系属于一个点样样嘅水平咧？我哋系上游、中游定系下游定系点嘅咧？ 如果以平均嚟讲啦，咁基本上应该系维持喺全世界可能头三头五咁上下嘅嗰个车务表现水平嘅，即系以同等规模嘅一个网络嚟讲啦，咁呢个都系事实嚟嘅。 哦，咁其实就所以咧明白，咁其实表现都唔太差，只不过就系点样可以厘定一客观嘅我所谓嘅指标咧，就先至假如而家同呢个车务表现挂钩，先俾佢调整票价咧。咁呢个位咧，可能我哋就要如果再要定咧。如果坦白講，即係講得要再要辣啲，先可以嚇控制到佢。咁你又要再將個指標定得，即係再要可能再嚴謹啲。咁其實呢個位咧，可能我真係要認真研究一下嘅。其實都要收集數據。 呢個位就未真係反而未必需要，即係你定一個佢真係好難做到嘅一個標準，其實都要咁樣嘅。而係呢一個大家合理期望，正常可能你真係都係前三前五嘅水準咧，咁就 OK 嘅啦。其實最主要咧，佢想做到一個驅動咧，就係你有依一個咁樣嘅機制喺度咧，咁其實管理層其實佢一個好直接嘅誘因咧，佢要將資源同埋佢管理嘅重點擺喺嗰個保證服務質素呢方面嘅。你諗下，如果某一年因為佢真係好多事故，而導致咗佢嗰一年佢搣唔到嗰個最低嘅標準，而加唔到價嘅話咧，咁對管理層嚟講係好大壓力。咁呢個其實係我哋市民大眾希望見到嘅。 明白，明白。 张宇啊，跟住咧，我就想同你倾埋咧延后加幅嘅问题啦。咨询文件咧，亦都有提出啦。我哋至今咧已经有累计咧3.35%嘅加幅咧，仲未处理嘅。咁啊，其实有一啲你立法会嘅同僚咧，就建议政府咧，藉住今次嘅检讨，要求咧港铁直头咧系取消呢啲累计加幅嘅权益啦，同市民共度时间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咧？同埋更加重要嘅系，我哋第应该点样处理封顶机制引申出嚟咧？我哋而家已经见到啦，有个滚存加幅嘅问题。 其实我某程度上我都系认同，其实呢、這个延后加幅系即系唔可以无止境咁样带落去，变咗雪头咁样越滚越大。咁同埋我谂，即系可能去到一个基本嘅即系 fundamentally 啊，去翻基本盘嗰度去谂咧，其实 你呢個延後加幅有少少好似咧，就係、是、市民欠咗港鐵一個加幅咁樣，但係其實但係我其實諗深一層咧，我又唔覺得其實我哋即係呢個市民其實欠咗港鐵，即係呢個咁，即其實個道理上話欠咗佢好似有。雖然個方程式或者計出嚟機制咁樣會帶嚟一個咁嘅效果，但其實係咪真係欠咗佢咧？其實又唔係嘅。其實你睇翻，其實我哋本身做呢件事係希望佢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透明同埋一個可持續一個財務嘅一個表現一個收入啊嘛。咁其實咁既然如果呢一啲咁嘅目標係可以做得到，佢唔使嗰啲延後加幅，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可持續嘅一個財務表現嘅情況之下，咁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將呢啲嘢即係咁樣帶落去不斷咁樣滾存咧？咁我又即係我又睇唔到一個好必然嘅一個咁樣嘅理據咯。 嗯，張議員想問多一句咧，因為嚟緊我都睇到鐵路而家發展越大越龐大啦，個網絡同埋有啲老化啦，咁亦都係需要提升啊，再要擴展一個新嘅道路網絡。咁其實咧，你會點樣預計而家鐵路公司係要喺個財務收入上邊要有咩準備，先至可以應付將來嘅需要咧？咁呢個準備呢啲財務嘅儲備又從何而嚟咧？因為如果佢又冇一個比較大少少嘅車務收入可以做一個支撐嘅話， 所以我覺得即係以往啦，喺呢個兩鐵合併之前啦，咁票價係俾咗佢一個自主權啊嘛。咁但係自主權咧，其實某程度上都要受到好多嘅一啲其他嘅因素去影響嘅，佢未必可以好自動咁樣加到即係去調整個票價。咁而家有咗一個方程式，咁本身方程式呢個大方向嘅做法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即係俾咗一個穩定性同埋一個可預期性，俾咗一個營運者。咁同埋你，因為其實方程式始終你最後咧好大部分係成本。咁其實佢考慮咗個成本嘅上升之後咧，咁其實令到成個營運咧係更加有一個財務上嘅可持續性啊。咁我覺得呢個原則係可以保留，不過我哋去優化啫嘛。咁如果你講緊未來一啲新嘅鐵路項目咧，咁嗰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因為其實喺新嘅鐵路項目方面咧，咁其實政府其實有唔同嘅手段，包括可能係批地俾佢去用。呢、这個物業嘅收入去填補翻嗰個施工嘅嗰、那個開支，亦都係之前都有試過，例如起呢個西港東線嗰陣時咧，咁其實嗰度冇物業權啊嘛，咁其實政府係注資係俾佢即係填補翻財務方面嘅嗰個 gap 啊，咁呢個都係當年其實私有化同埋上市同埋嗰個合併嗰陣時，其實政府寫到明嘅一啲準備嘅方法，咁咁多年嚟，就算我哋見過唔同嘅經濟嘅一個周期啦，咁其實都係見到其實喺咁樣嘅種種工具下面咧，其實呢間公司嘅營運都係財務上啦，起碼財政上咧都係穩健嘅。 張宇，我想爭取時間咧，同你好快傾埋生產力因素嘅問題啊。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喺我哋嗰個方程式入邊咧，其中一個指標啦。不過咧，可能就少啲市民咧比較理解到底佢係代表啲乜。其實咧，佢就係根據咧鐵路公司嘅業務營運嘅輸出量，我哋簡單理解係收入啦，就同佢嘅投入量即係成本呢個比率咧去做一個計算嘅。咁咧就去攞佢複合年增長率嘅數值嘅一半咧，去計出未來5年咧嗰個數值，咁其實按呢一個方法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計到係0.6%啦，而2017年嘅時候咧就係-0.3%，咁所以咧當陣時候咧，政府咧就係同港鐵公司咧係同意咗咧，就攞0.6%咧做一個特別嘅調減咧，係去計算嚟緊嘅生產力因素咧，去做一個特別嘅調減去緩和個加幅。咁但係文件都提到啦，呢個特別調減咧喺2022同至到2023年咧就屆滿噶啦，加上咧頭先阿何巨業都有提到啦，我哋啲鐵路嘅基建出現老化啦，需要更多嘅成本去保養同埋維修，所以我都見到有啲學者咧就對於嚟緊呢個生產力因素再會出現正數嘅睇法咧，其實就唔太樂觀嘅。點樣去處理呢個生產力因素嘅問題咧？仲應唔應該保留呢一個元素喺入邊，同埋？計呢一個特別嘅調減完咗之後，如果我哋冇新嘅方法去處理，咁可能嚟緊個加幅又會更加顯著 嘅喎。嗯，係啊，咁呢個係啦，即係其實都好坦白，呢個生產力嘅呢個因素咧，係真係好複雜，我都好少聽到人可以將佢正確地咁樣講出嚟。咁今日都係好少有嘅場合聽到主持咁詳細咁講出嚟啦。咁係啊，咁我反而一路都覺得咧，我哋既然我哋做咗票價方程式，我哋係希望佢透明。容易俾公眾理解，亦都係即係其實我哋希望容易俾公眾理解，而令到件事可以持續落去嘅話咧，其實就唔應該喺當中咧做一啲 即係類似呢啲，其實大家比較難以去明白究竟係呢個生產力因素係乜嘢嘅一種咁樣嘅設計。咁同埋你亦都見到咧，其實根本上佢係俾咗，即係某程度上咧係俾咗一個靈活嘅空間啦，即係政府同港鐵咧係可以講下價咁樣嘅一個情況。因為其實你見到計出嚟，佢又未必係一定跟嘅，佢係原來係有講價空間嘅。咁我覺得，既然今次都係做一個比較整體性或者係根本性嘅檢討啦，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指標，究竟不如係真係轉化成為大家容易啲理解，例如盈利水平啊，即係其他一啲嘅一啲指標，可能會更加好啲咯。 好啊，時間關係啊，同張欣宇傾到呢度，多謝你。張欣宇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嚟㗎。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啊。如果咧你都就住票價調整機制嘅諮詢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你打上嚟。其實政府文件入邊咧，亦都有提到啊，港鐵咧喺過去嘅票價調整嘅檢討入邊咧，係提出咗唔同嘅車費優惠，例如而家大家都享受緊㗎啦，每程咧3%嘅一個票價回贈啦，或者咧可能有啲市民都會有買到啊。都會票啊、全月通啊呢一啲嘅呢一啲嘅即係比較有票價優惠嘅一啲嘅票務啦，同埋咧綠色小巴嘅轉乘優惠咧，都會喺2023年屆滿啦。你哋作為乘客，會希望呢一啲嘅優惠得以延續啊，定係會有其他嘅建議咧？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號碼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琴日咧讲咗有事，我哋听 ED 咧系未必会听得到嘅，听人讲嘅时候。咁小叔今日再举多一两个例子，等大家再清楚少少。我哋讲 ED 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后面跟住嗰一个系唔系响音，但当然有其他例外嘅，但系我哋有机会再讲啦。咁好多时候会听唔到个 ED 嘅发音嘅，譬如。我被诊断咗有某个病咁啦 ，I was diagnosed 咧，最后面咧系一个 zd 嘅音嚟嘅 ，diagnosed。如果我就咁读呢个字 diagnosed，OK？、Okay? 如果后面愣住嗰个字系 with w 开头啦 ，w 开头我唔系响音开头啦。咁嗰啲音未必会愣埋落去，就未必会读成 diagnosed with， 咁就可能咧太翘口少少。好多人咧系会就咁咧系省略咗嗰啲，就会就咁读成 diagnosed with。S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for example, or diagnosed with COVID。个意思就系被诊断咗系有癌症又好，或者 COVID 又好。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希望咧俾多个例子大家能够再清楚少少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巨業啊，剛才咧，我哋同立法會嘅代表傾完之後咧，我有一種嘅印象啦，就係、是代議士咧都好希望幫市民咧爭取一個比較符合佢哋負擔水平嘅一個票價調整機制啦。咁點樣可以令到個加幅維持喺一個市民負擔到嘅水平咧？譬如盈利嘅分享，佢哋認為好重要啦，服務嘅水平去維持到亦都好重要。不過咧，我又睇到政府嘅諮詢文件入邊咧，都提出咧有一點嘅，就係咧，我哋要確保鐵路公司喺未來嘅幾十年咧，維持安全、高效、優質嘅鐵路服務咧，公司係要有充裕嘅資金去營運、維修保養同埋持續更新一啲鐵路資產。換言之咧，作為政府啦，可能要平衡即係市民喺票價上面嘅期望，同埋咧港鐵公司嘅持續發展咧，喺呢一點上面點樣攞到一個平衡點咧，就會係要頭痛嘅地方啦。 其實絕對係啦，當然啦，我哋要照顧市民嘅期望，但事實上個實際上嘅需要都好重要。我哋留意，我哋成日都讲要维修保养，我哋都要希望啲人嚟储啲钱去做维修。咁其实铁路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资产，足唔足够嘅资金去做好嘅维修嗱？你冇呢做工作咧，做唔好嘅服务水平，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鸡同鸡蛋嘅问题。点样去做好个机制咧？嚟紧可能考智慧。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咧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啊，同我哋继续倾下今次嘅咨询。电话旁边咧，请嚟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纪俊安啊，纪俊安你好。 喂，兩位主持， 系纪俊安你好。 纪俊安，睇咗今次嘅諮詢文件咧，你認為政府今次提出嘅其中一個問題啦，要諗下點樣令到機制進一步反映港鐵嘅盈利水平同埋服務表現？你認唔認同呢一個方向咧？同埋如果係認同嘅話，我哋嘅方程式應該要從邊一啲嘅角度去着手改變咧？ 我想其實盈利或者即係講緊嘅盈利水平，諗呢個亦都係其實大眾市民都期望，即係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了解條公式嘅本身兩樣嘢，一樣係反映嗰個物價，一樣係反映個工資，喺一個正常嘅經濟環境之下，呢兩個數係向上嘅，咁意味住呢條息喺絕多數嘅情況之下，只係會加，好難去減。當減到嘅時候，咁其實嗰陣時就已經代表緊香港經濟環境係非常之唔理想啦。咁所以點樣可以控制到嗰個加幅？是在一個大家市民覺得是合理的水平之下，咁用盈利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因為其實鐵路公司佢唔同嘅即係唔同嘅渠道去有收入啦，即係車務固然是其中一個，咁但係佢另一個更加重要嘅佢嘅金蛋固然就係即係講緊係一啲地產嘅發展方面，咁點樣可以將呢一方面嘅錢如可以同到市民去分享呢，或者佢嘅機制嗰個票價調整幅度反映到，亦都係可以值得思考嘅。 纪俊安，其实现时港铁都有一个利润分享机制的，他就按他赚取的利润分出部分的即拨出部分的资金作为票价优惠，大概我们拿个约数可能是100亿会拨到2点几亿出来的一个水平，有一些市民就觉得就太少了，但是如果你从港铁股东的角度去到想，即是这个是整体的来自不同板块的收入，但我们又只是拿这个钱去回馈给乘客，那他们也可能是未必同意的。你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将这个利润分享机制进一步完善加入去的方程式那里是一个方向？ 我諗而利潤機制嘅，其實佢而家佢主要係就係做緊我哋而家講緊 3% 嗰個車費折扣，其實就係喺呢個鋪入面攞出嚟嘅。咁但係即係你始終優惠還優惠，咁但係我諗其實更加重要，就算我做十行優惠都好，咁你其實票價調整幅度都係升咗，其實市民一樣都係有反彈。咁反而會唔會有一啲係相對透明得嚟，又係一個可以預示到嘅方法去讓到，即係點樣可以將呢、這個盈利的表現可以加入去在個票價調整的公式入面呢，這個是值得今次檢討去思考的。 嗯， 即半句話說紀俊安，你是不是意思就是他賺得多一點，你就可能就沒得給他加那麼多了，比例上就要去縮減了，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系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我諗亦都大家都期望就係、是，即係其實如果港鐵即係佢既然有咁高嘅盈利，咁係咪可以真係減加，即係佢將佢個票價加嘅幅度加少啲，去讓到即係俾市民感受到喂，其實即係港鐵都唔係淨係掛住佢其他業務，佢亦都好注重話乘客。其實佢都因為小乘客係最主要嘅用家嘛，咁乘客都要覺得呢件事係 comfortable 咯。 咁其實調轉頭講咧，因為其實而家係港鐵有好大部分嘅盈利咧，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從呢個物業或者地產收益啦，咁其實係咪本身車務營運咧？坦白講，以往嗰兩年睇到，其實佢都虧蝕緊嘅。咁係咪都話其實根本營運車務其實而家變咗一個半嘅社會服務嚟㗎啦？佢自己好難從一個好純商業角度去賺，因為賺到嘅錢咧，可能係有，但係都受制好多限制。咁如果你話要控制住嗰、那個車調整嘅車費，係咪其實政府介入做一啲嘅補貼嚟得更實際咧？ 咁讲返其实讲緊全球做公共交通，其实如果斋係讲营运方面，其实都係要补贴居多嘅。咁所以其实香港之所以赚到钱，其实好大方面就係靠其他一啲副业去支持啦。咁当然我哋见到香港就係地产啦、物业等等嘅方法去做。咁所以即係点解会咁样讲呢，即係讲緊即係咪要靠其他方法去让到即係市民去感受到，喂係其实港铁都係愿意同大家去分享返佢哋嗰个获取嘅成果。因为佢哋物業地產發展正就係因為有新鐵路，而新鐵路佢製咗啲新嘅乘客出嚟去使用，咁點樣去將佢哋呢個得益分享翻咧？咁但係因為始終亦都有個港鐵，其實都好一個好有序嘅結構啦。佢係咪完全係講政府持有咧？又唔係嘅。咁都要政府咁樣去補貼，又係咪合理？係咪對於即係咁樣運用公帑又係咪最合理咧？我又覺得可能市民亦都會有唔同意見，或者會其他公共交營運商會覺得，咁你補貼得港鐵，咁你可唔可以補貼埋其他咧？咁呢個會有另一啲嘅爭論咯。 嗯。 呢度或者我補充一個資料啦。咁政府對於呢一個補貼票價嘅立場係點咧？嗱，根據文件啦嚇，佢哋就話咧，現時政府係透過咧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咧，向公共交通開支比較高嘅市民咧提供直接嘅資助。咁咧就係市民咧去到選擇唔同嘅交通工具，就避免咧政府嘅政策咧向一啲個別嘅營辦者咧傾斜。咁呢個就係政府嘅立場啦。阿紀俊安，我咧想繼續同你傾下條方程式啊，因為你都好關注咧票價嘅結構。方程式入邊咧有生產力因素呢一點咧，可能好多市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佢係代表緊啲乜嘢嘢嘅咧？同埋我有睇到咧，最近有啲分析就話咧，就隨住即係港鐵嘅基建開始老化啦，將來投入更多嘅成本去做維修保養嘅時候，其實嚟緊呢個生產力因素咧都好難出現一個正數，咁係咪亦都意味住佢緩和加幅嘅作用咧，將來將會越嚟越細咧？ 其實啱嘅，咁因為講緊其實嚟緊我哋都知講緊最老，即係我係講觀塘線為例啦，觀塘線都開咗超過40年，咁其實講緊佢哋嚟緊都要換嘅一啲係新嘅列車啦，亦都有即係信號系統等等都更換，其實成本係唔少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預計就係、是嚟緊其實港鐵其實要投入更多嘅成本去支持住一個鐵路嘅營運，咁所以件事我諗就即係個生產因素其實都喺未來好見。將來咁都未必會出現個正數，亦都換言之就係好難緩和到成個票價調整幅度嘅減幅咁樣咯。 嗯，咁換言之，其實隨住我哋2022-23年度嗰個特別調減係屆滿咧，市民可能要預期嗰個方程式，如果個基本嘅框架都仲係咁咧，第時嘅加幅係會更加強喎。聽你咁講。 是的，没错，因为你没有一个生产力因素去降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就其他另外两项，即是物价和工资指数这两样东西在正数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只是永远都是出了正的结果，就根本是很难去有一个缓和，即是那个调整幅度的一个效果咯。 嗯，其实咧，我知道你除咗文件去提出嘅我哋头先倾咗嘅方向之外咧，亦都认为咧喺个票价上面嘅一啲结构咧，仲有一啲问题应该藉住今次检讨一并处理嘅，例如就系、是、车呢一、這个车途嘅长短咧，就未必系同嗰个票价多少咧系完全系反映到呢一、這个问题，不如你又同我哋讲下好吗？ 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過去幾年，我哋隨住開屯馬線或者東鐵線過海段之後，其實我都見到就係有唔少嘅車程有啲短貴長平嘅情況咯。咁但係短貴長平，咁其實本身即係我哋都有曾經試過問過運輸及物流局嘅，咁佢嘅答覆就係、是、我哋呢次嘅檢討，我哋主要係處理個機制嘅問題，呢啲咁個別或者巨微小嘅嘢，佢哋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咁但係我哋翻轉頭，之所以出現呢啲短貴長平等等嘅問題，正正就係因為個票價結構有問題嘛？個結構冇問題嘅話，其實根本就唔會話出現到即係短貴長平呢啲比較荒謬嘅情況，或者就我係會形容就係即係付出嗰個車費同搭嘅車程係不合比例嘛。大家都會理解到就係、是大家平時搭車，大家容易用錢去買時間，但係個錢係咪合理，係咪值得呢個價錢？呢、這個亦都係值得去呢次去檢討咯。 嗯，不過暫時喺文件就未睇到呢個部分啦。 係啦。系啦，咁其实亦都佢都话，其实佢今次就唔系好主力做呢样嘢，佢主力都系针对翻个机制，亦都针对翻之前讲就系有啲盈利啊或者一个服务表现方面，咁反而呢个其实系同样值得关注嘅问题，呢次佢冇处理到，咁我觉得就唔系太理想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纪俊安，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度先。纪俊安系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嚟噶，何巨业啊，其实咧，除咗我哋头先讲嘅种种因素咧。其实港铁票价的厘定咧，都会影响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竞争力嘅。咁啊，试谂下，即系一个新的线路出咗，譬如对于巴士啊、小巴啊，都会有好大的影响。更何况咧，系一个票价的改动。咁所以咧，对于咧点样可以令到整体公共运输行业咧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咧，今次的票价检讨咧，都是一个好值得市民大众咧一起去俾意见啦，同埋商讨的一个时间啦。咁啊，嚟紧咧呢一个公众咨询咧会做3个月噶，咨询文件咧喺政府嘅网站上面会睇到。大家可以上去看看同埋发表意见啦。呢一节节目时间咧，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较早前近友爱村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富露天桥近富健花园。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头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何巨业为大家主持。何巨业啊，其实咧，近日咧，我哋睇香港新闻咧，好似即系经常咧都会睇到有各界咧喺度讨论香港咧嗰个复常啦，或者开放嗰个步伐咧，系唔系能够即系同国际对我哋嘅期望咧系追得上嘅问题。 系啊， 咁啊，其中一个啦，大家最近好关注嘅就系一啲体育盛事嘅。舉辦啦，嗱，香港田徑總會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宣布咧係取消原定咧喺11月舉行嘅渣打馬拉松。咁啊，事件咧一直係發酵啦，就連特首李家超先生咧都話咧，對於田總咧未獲得政府回覆之前咧就決定取消活動咧係感到失望啊。咁但係事情後來咧就峰回路轉啦，見到田總方咧就宣布咧將會喺2023年嘅2月咧係舉行賽事，仲強調咧係獲得政府嘅全力支持啊。咁啊，暫時睇落嚟咧風波就暫告一段落啦。不過咧，正如我頭先開場嘅時候講到咧，大家就關注啦。即使我哋咧叫做係出年二月咧能夠係舉辦翻賽事咯，咁但係咧亦都係意味住咧今年咧係繼2020年之後咧第二年咧係喺今年喺全年內咧就未能夠舉辦渣馬。咁啊，即使我哋出年嘅二月咧係舉辦翻嘅時候，我哋個賽事嘅規模啦，嗰、那個對外開放嘅程度又係點咧？所以就有一啲學者去提出咧，會唔會到時我哋就算個馬拉松搞得成咧，可能對於一啲海外運動員甚至旅客嘅吸引力咧，其實咧都係大不如前，甚至咧係比其他嘅鄰近城市嘅體育城市咧係比下去。 係啊，其實我諗運動賽事咁多年喺香港咧，疫情之前咧，其實係一個。可以咁講，唔係淨係運動賽事，其實一個慶典，甚至乎我哋吸引好多遊客，甚至乎我哋香港嘅市民自己都好好開心嘅。你未必中意跑步，但你睇人跑步，總有你身邊有朋友啊去玩馬拉松，咁所以你會有投入感。咁所以今次似乎呢個馬拉松賽事嘅希望出年真係順利完成舉辦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揭開個序幕係咩呢？其實就係香港係咪復常？其實呢個嘅就算開始舉辦翻，係咪吸引？同等吸引力，吸引到同樣數量，甚至乎帶動到香港經濟一啲嘅貢獻嘅一啲嘅遊客咧。咁其實呢個似乎我哋都係挑戰緊，其實亦都可以俾我哋開始計劃下整體經濟復常係點樣行。 因為咧，其實除咗渣打馬拉松之外咧，我哋香港不嬲都話係一個盛事之都啦。譬如好似國際龍舟邀請賽，咁呢個就今年去咗泰國啦。 係啊， 咁啊，亦都咧係有嚟緊啦。年尾咧會有國際嘅七人欖球賽啦。其實往往搞呢啲盛事嘅時候咧，好似何巨業你頭先所講，我哋嘅市民啦，甚至係旅客啦，啲海外嘅運動員啦，其實都係喺一個好歡樂嘅氣氛入邊嘅。佢哋嚟到咧，除咗為我哋帶嚟精彩嘅賽事之外，其實咧好多衍生嘅下游嘅產業，譬如好似酒店啊、旅遊啊，甚至咧你會見到比賽完之後咧，可能一起落去食肆啊或者酒吧啊嗰度有一些 經常啦，飲杯酒，飲杯啤酒一定有 嗰啲嘅慶祝咧，其實咧都係一啲經濟嘅帶動啦，咁同埋對於個城市嘅氣氛咧，亦都係好嘅。咁不過即使我哋咧係盡力將呢一啲嘅賽事去恢復嘅時候，若果及後嘅配套都係一個 個比較嚴謹的方向，譬如運動員嚟嘅時候進入我哋嘅城市仍然係要戴住口罩啦，咁當然佢比賽嘅時候佢要除嘅，仍然係要做好密集嘅採樣嘅核酸嘅檢測啦，仍然係戴住個黃碼嘅時候咧，喺比賽以外嘅時間冇辦法去到一啲食肆或者酒吧嗰度消遣啦。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去參與呢個賽事嘅吸引力係會唔會打咗折扣咧？咁我諗呢個就係部分人關心嘅一個地方。而其次咧就係、是當我哋譬如係因為控制疫情啦，而減少嗰個賽事嘅規模嘅時候，又會唔會影響到一啲國際嘅體育組織，譬如好似田聯咁樣樣，點樣評級我哋嘅呢啲國際制賽事，仲可唔可以叫做渣打馬拉松係一個金級嘅一個道路賽咧？咁如果失去咗呢啲國際認證嘅時候，又會唔會對於我哋嘅香港呢一個盛事嘅品牌係更加有陰影咧？可能呢啲就係更加長遠我哋要考慮嘅。 冇錯啊，其實就係唔係話我有得搞就算，其實咧，其實點解搞呢啲運動咧？吸引遊客啦，同埋其實嗰個重要，我覺得一個經濟嘅收益就係你廣告。很多嘅品牌嘅一啲嘅赞助啊广告，其实如果你个规模小，会唔会吸引唔到咧？咁其实我都觉得呢个我哋真系要认真思考嘅。我哋今日系咪要大胆啲计划下嗰条路啦？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872311。对于田总咧系宣布喺出年嘅2月12日咧，系喺政府嘅全力支持之下咧，系会举办翻赛事啊！大家又点睇咧？嗱，无论你系咪跑手都好啦，相信咧你都会好关注咧，即系今次马拉松咧嗰个事件嘅发展啦，同埋就住头先我哋提到啦，盛事嘅舉辦啊，點樣樣去折射到我哋香港嘅復常道路？其實應該點樣走落去呢？如果你有意見，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而至於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喺電話旁邊係請嚟一位嘉賓，係有浸會大學體育系嘅教授劉永松喺電話旁邊啦。劉永松教授你好， 係你好，大家好， 係劉教授你好。 刘教授，我见到咧，你喺报章嘅访问入边咧，就提出你好即系你有一个忧虑嘅，就系、是、即使我哋出年系搞得翻呢一个渣打马拉松咧，嗰、那个对于选手嘅吸引力咧，可能都会打咗折扣啦。嗰啲跑手咧，可能咧系会转去譬如新加坡咁样样去跑马拉松啦。你有呢一个嘅担心，点解你会有呢个睇法咧？ 我想这个想法呢，其实就是来源于在一个所谓运动消费的理论里面。当我们去看一个消费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一个心理行为去理解。譬如说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消费行为，就是参加渣打马拉松的时候，那我们要看的时候，不是好像正话你们所说，不是看一个单一的运动城市的。其实如果看现在那些运动，即是说马拉松啊单车比赛呢，其实它是一个系列的时间表安排来的。即是说这一班所谓fans 呢，他们其实是参考全世界那个时间表，他们定了3个月至1年的行程去跑的。这一班人不是说啊，我现在离开了一个呢，我出年离开，而是说究竟他去了另一个比赛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季或者整年他那个運動參與，這個呢我們叫運動旅遊發展，或者最近我們講運動產業化這個概念。所以剛才兩位主持都講到，這個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影響到運動產業發展或旅遊業的發展，而是說我們用什麼去改變一個行為，當它已經離開了這個比賽的時候，我有什麼額外的亮點找它們回來呢？我相信呢，從運動產業的發展來講呢，我們應該全盤全個時間全年呢去想回我們怎樣去增加更多亮點，同埋我們其中一樣東西可以做到的，就是說可不可以配合香港全年的一個的運動盛事時間表。譬如說我們哪個月呢會有7人欖球賽，邊個月會有排球大獎賽，邊個月有沙馬，邊個月會有香港單車節咁樣。我哋應該咧係整年去考慮、評估同埋安排嗰啲運動城市，令到我哋嘅產品嘅效益最大化。所以我諗我嗰個唔係嘅憂慮，話向前看嘅時候，我就覺得應該係呢個關鍵嘅時刻咧，我哋應該點樣咧係去重新配套過，就唔好當一個事件咁去睇，應該係將整個沙馬擺喺運動城市化、運動產業化嗰邊，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去重新編排翻嘅。我不覺得是一個危機，因為而家乜嘢都係全球化嘅，我要考慮唔可以停喺啊。我參下點樣去增加多啲人，我覺得應該全盤去睇，因為競爭對手係與時並進，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喺呢個環節裏邊好啦，新常態開始咗啦，我哋知道係翻唔到轉頭噶啦，呢個世界係向前看、向前進嘅。咁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話，我哋應該係諗翻今次我哋遇到呢個問題，好明顯咧，有一個好明顯，我相信大家睇新聞嘅時候都發覺。政府同埋田總方面係有一個極之唔順暢嘅溝通機制，我相信大家都有啲感覺。咁點解係咁樣咧？令到我哋嗰個盛事化受到挫敗咧？咁喺嗰個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y 喺即係運動嗰個政策執行理論裏邊咧，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喺個執行性方面嗰個溝通係做唔做得到原本？咁好明顯咧，其中呢條件我係做唔到。 刘教授啊，呢一度咧，我想好快即系追问一下啦。嗱，因为见到咧，特区政府有好多官员咧，佢哋都提出咧，系话即系就住田总嘅申请咧，系即系积极同佢哋商讨同埋考虑。又提到咧，揸马上届咧，可以喺两个月嘅通知时间之内咧去筹备。就问到咧，点解今次唔可以咁样样去做法？言下之意咧，政府比较喺举行之前两个月咧，先至批出一个通知咧，系有先。是可缓的，好像是问紧田总，诶，点解你撑几日都不等埋我呢咁样样，你自己点睇官员的呢个讲法？ 我自己睇咧，就 exactly 系回应翻我正话提出个点，就话其实个沟通机制咧并不圆满。我觉得有啲意气用事，即系一啲所谓持份者。咁其实同政府嚟讲，佢哋未即系取消。通知你哋話唔得嘅，但係田總咧就單方面就話我哋唔做啦咁樣，我覺得有啲脾氣啦，大家都。咁我自己覺得個溝通機制實在並不圓滿。另一樣嘢我想提嘅就係、是，如果大家要行前一步嘅話，就係應該將嗰個難題，譬如話而家嗰個社交距離啊、戴口罩啊、洗手啊或者疫嗰啲咧，係應該揾一個機制由政府帶頭。作為一個 commander 一個召集人，係將所有嘅包括我哋醫療嘅團隊啦，包括嗰個運動團隊啦、運動總會啦，呢啲人咧係擺埋一齊。而家個問題就係太多唔同嘅 channel 咧，太多唔同嘅任，我哋都唔知邊一個為之啱。我覺得呢樣嘢政府可以牽頭做得更好咯。 啊，冇錯啊，劉教授啊，其實咧頭先你提到一個成個運動產業咧，就亦都唔係靠一種嘅運動或者一個嘅活動啦。其實你提到咧就係我哋甚至乎要有一個一年計劃或者幾年嘅計劃。咁嗱，今次一个契机啦，咁你觉得嗱，政府从今日开始应该要点样掌握明年嘅整体嘅运动产业嘅计划？佢系咪做到？点样去做到你头先提嗰个所谓嘅牵头人呢？而可以处理埋其他防疫政策啊，甚至乎旅游嘅配套，而推动明年一个所谓再重新出发呢？咁你呢方面你有啲咩谂法咧？ 嗱，其实咧，我哋去年咧就已经。通過同埋成立咗一個文化體育旅遊局咧，我覺得呢個係非常大嘅一步係行咗。我覺得嗰個牽頭人咧，最好係通過文化旅遊體育局去做。咁如果我哋能夠跟住某一啲嘅步驟，咁我仲話提咗咧，有一個叫做政策執行理論，咁裏邊咧就係十個元素咧，就係幫佢哋咧係完成呢、這個。咁第一個元素好快咁樣講，第一個元素咧就係要將我哋前面而家滅亡到嘅一啲嘅困難阻礙咧。清楚佢。第二咧就將個人力、時間、物業咧統一化佢。咁第三咧就將嗰個而家需要嘅資源擺定喺前面，就盡量動員。咁第四咧就係要令到我哋咧嗰個效益能夠執行到出嚟。咁第五咧就係要將嗰個溝通機制咧做得好好。咁第六咧就係要將嗰個大家定立咗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咁第七咧就係要將嗰個目標的次序咧列得好清楚。咁第八咧，正话所讲一个圆满嘅沟通机制。咁第九个咧，就系、是、嗰、那个执行力要加强。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同心得，即系一心一致去做。咁而家香港面临一个难题，我想讲出嚟就系好即系时间同环境嘅问题啦。而家你要有一个所谓一致嘅睇法咧，我哋遇到喂，好似逢系政府推出一个讲法嘅时候。佢就覺得有一言堂嘅問題。我相信而家混亂嘅情況就係話啊，前幾日咧就四位港大教授講咗講法，衛生局嘅局長有講法， 前醫管局嘅 CEO 有一個講法，其他專家醫生有一個講法。其實呢家對我哋係非常之唔好嘅，因為當我哋去進行運動產業嘅時候，我哋要有個龍頭領導嘅單位話俾我哋知道，好似東京奧運、北京冬奧，佢能夠做到啫，因為佢哋咧嗰個 top down approach， 即係佢由上而下嘅強力帶動主導，能夠做到所有事情到位。咁我覺得咧。呢兩個大型運動會是我哋一個很好的參考，可以做到的。 嚇，咁劉教授，你覺得而家我哋運動界啦，有冇一啲自己嘅界別嘅人士可以行出嚟，已經組織到可以組織到一啲嘅諗法，可以同政府頭先你講嗰種嘅模式去計劃啊、推動啊、協調咧？ 啊，我覺得一定有啦。嗱，第一個我所講嘅政府嘅組織，文體旅遊局，咁呢個第一個非常之好嘅，有夠新又有夠力量嘅。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港協部委啦，我哋好多專家、好多資深嘅領導喺嗰度啦。咁第三咧，各個大型運動項目盛事嘅屬會，包括仲話田總啦、泳總啦、羽毛球啦、排球啦、乒乓球啦，呢啲喺即係香港體育學院裏邊咧，已經係有一定嘅資源啦。去嗰陣嚟，即係走埋一齊。所以咧，如果而家香港人係同心同德，為咗運動盛事、為咗運動產業化做一件大事情嘅話咧，呢一班持份者嘅主要領導咧，應該走埋一齊去做一件事。人才喺度嘅問題係有邊個能夠企出嚟係去即係召集佢咧？我相信政府就係呢個人啊，應該係即係問題喺度高。 劉永松教授話：我咧都想同你探討下關於即係特區政府點樣樣睇關於即係防疫同埋運動產業嗰、那個關係嘅問題啦。因為我留意到體育專員楊德強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提到咧，佢理解體育界嘅擔憂嘅，但係佢自己點樣樣睇你頭先講到嘅競爭問題咧，佢就認為咧等到疫情過咗之後咧，我哋香港舉辦大賽咧仍然係有一個區域嘅競爭力。雖然咧而家我哋喺個防疫政策上面咧係會被比較，咁但係我哋香港咧有好厚嘅底子嘅喎，咁佢提到有咩咧？我哋有豐富嘅辦賽經驗啦，我哋嘅效率好好啦，我哋嘅組織能力高啦，過往咧有好多海外嘅選手同埋旅客咧嚟參加過我哋嘅盛事咧，都係俾咗好多嘅好評我哋，咁所以佢就認為咧，即係。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我哋就唔需要擔心嗰個盛事嘅競爭力咧係被削弱嘅。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心態同諗法咧？ 我覺得咧，而家已經係全球化嘅一個運動產業。如果大家睇翻過去兩年嗰個運動產業咧，係超過15-40亿嘅，係啦。咁全球嘅時候，呢個已經係一個大嘅工業，佢唔係一個運動競賽咁簡單，佢一個大嘅。即係利益產業嚟嘅，所以咧，如果我睇翻嘅時候，嗱當然啦，我絕對承認香港係有好多好多優勢，咁但係啲優勢咧係咪會慢慢會俾人拉近咧？又或者咧，因為呢次防疫嘅時候，我哋突然間咧係少咗呢啲優勢。好啦，我正話都講啦，當我哋改變咗一個消費行為嘅時候，譬如話我哋嚟揸單馬拉松，我哋年年都嚟嘅。好啦，咁如果我哋而家聽到有呢個港珠澳大橋，哇！呢、這個新嘅亮點，好多人想去，我都再想去再跑過啦，係啦。咁但係如果防疫之後，我正話所講一個運動專業啲嘅跑手咧，其實即係唔單止係嗰啲超級運動員，而係一啲big fans， 一啲好狂熱嘅跑迷，佢係一 plan 就計劃3个月或以上嘅跑賽嘅時候咧，咁我哋要一個人改變咗佢嗰個消費行為，佢去咗另一邊啦，而佢翻嚟。原先嘅消費行為咧，呢度係要有一個動力同動能喺度，佢或者有咩亮點咧？好啦，我哋揸打馬拉松往所，我哋話係維園啦，沿住個維多利亞港啦，青馬大橋啦。咁但係我哋跑咗幾年嘅時候，會唔會我哋都而家差唔多啦？噃，我哋想唔想 move on 去第二度咧？如果去咗新加坡，我哋成日都講新加坡點解？新加坡喺人口啊、地域啊。佢嘅優勢同我哋好相似，我哋一路同佢比較咗20-30年㗎。咁但係我哋睇到新加坡咧，佢都有好多優勢，但係佢有一樣嘢同我哋唔同，佢係不斷咁樣開發更多嘅，譬如話佢體育，佢體育城比我哋嘅體育城早咗幾多年啦？大家諗諗，我哋仲起緊，係咪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優勢喺度嘅，但我哋唔可以因為我哋優勢咧而停落嚟，因為咧呢、這個距離可能越嚟越短。譬如話越南而家發展得好好嘅，泰國亦都係嘅。我哋睇我哋香港足球，越南同泰國已經超過咗我哋啦。 咁我哋係應該正面同埋樂觀睇翻香港擁有嘅條件，但我哋唔能夠因為啲優先嘅條件咧，我哋放慢腳步。我覺得應該係加把勁，同埋喺疫情期間咧，我哋真係要克服先我哋所講咗嗰啲唔一致口径嘅處理方法。我覺得呢個係令我哋好頭痛，即係好麻煩。咁要有一個好亮嘅亮點，我覺得我哋可以諗下港珠澳大橋作為重新出發。希望拉翻嗰啲即係改變咗佢嗰個運動行為嘅跑手翻嚟香港，我覺得呢樣有機會嘅。 好啊，時間關係啊，同劉永松教授傾到呢度，多謝你。劉永松係浸會大學體育系嘅教授嚟嘅。其實咧，有關渣打馬拉松嘅去向咧，仲有另一個跑手好關注嘅焦點咧，就係國際田聯嘅金標認證。查翻資料咧，其實喺2016至2019年咧，渣打馬拉松係連續四屆咧被國際田聯咧係認定為金道路嘅賽事。咁不過咧，即係今年我哋舉行唔到啦，要出年先至有。加上前年咧係大幅度削減名額咧，都令到人擔心咧會唔會影響到賽事嘅認受性。咁當然啦，我哋出年搞翻嘅時候，因為好多細節都未有啦。咁到底我哋仲可唔可以攞到呢個 Gold Label 呢個金標嘅認證咧？就係好多。跑手啊，揀嚟唔嚟跑之前咧，都會考慮嘅一個因素啊。先聽一節新聞先。 保護領土同埋人民，指責西方已經跨越所有嘅界線，目的係削弱、分裂同埋最終摧毀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話，將會召集300,000名後備軍人。佢又話，有5,937名俄軍士兵喺烏克蘭陣亡。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东北季候风是正影响华南沿岸，另外广东内陆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信会医院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深麻实道上桥位，就系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浸会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深麻实道上桥位，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一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去元朗。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的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伟业街去敬业街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要多啲留意包装上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上水古洞的自己芥木厂七十几年历史了，政府是说要收回那块地方的。芥木厂的负责人黄鸿权， 无奈我们还有很多木材在这里，看看政府可不可以通用一下延迟缴许的时间，我们的木材还可以化废为能，尽快地处理，好过浪费了它。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何巨业啊，跟住落嚟喺呢一节嘅节目入边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咧有关物流业嘅用地问题啊。其實咧喺《十四五規劃綱要》入邊咧，就明確支持香港咧係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啦，同埋咧要發展高增值嘅海運服務。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同埋國際排名咧，事實上曾經啊嚇係喺全球第一嘅繁忙貨運站，即係我哋曾經攞到過呢個成就嘅香港咧，近年喺個排名上面咧可以話係節節下跌啦。嗱，舊年咧我哋個貨櫃吞吐量咧有1780万几个柜啦，咁喺全球个排名嚟讲咧就系第九，咁就低过上海啦，亦都系低过我哋一啲嘅邻近嘅城市啦，甚至我哋成日都好中意攞嚟比较嘅新加坡咧，都系低过嘅咁。嗱，其实咧睇翻点解话近年都出現一個節節的下降呢，根據我們香港海運港口局的資料呢，我們的碼頭的貨櫃處理量呢，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呢是有2438万个櫃嘅，咁但系咧就逐步下跌啦，就去到舊年咧就是、我頭先提及過1780几万嗰個水平。咁有一啲業界都分析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內地方面咧係大力拓展咧碼頭嘅業務，譬如喺深圳嚟講啦，都有咧一啲幾具規模嘅碼頭，就令到香港咧喺個營運上面咧有一定嘅壓力。不過咧，留意到最近咧呢一個嘅物流業界咧就出嚟咧指出，可能咧佢哋係面對另一個挑戰，更加令到佢哋咧嗰個成本上漲嘅一個挑戰咧，就係講緊咧原來佢哋嘅一啲用地係不足啦，同埋咧佢哋批評政府咧喺航運方面係欠缺規劃啦，令到佢哋咧成日都用一啲短期租約嘅形式咧去到租用土地，咁就導致到咧租金上漲咧，亦都係削弱咗佢哋嘅競爭力。 系啊，其实我谂，即系我哋都明白嘅，世界经济发展咧，尤其是内地嘅发展啦，其实好多都有港口发展，都发展得好好。咁但系香港嗰个经香港转运或者系出口可能少咗，但系我哋点样都可以维持住基本喺邻近嘅地区之间，或者第时嘅大湾区之中，我哋要稳占一个席位，同埋点样做翻啲高增值嘅一个服务咧？其实真系令我哋有个空间喺度嘅。不过问题就系头先你提过啦，高福伯你提过就话，其实我哋货柜码头个量嗰、那个吞吐量细咗之后咧，其实重点就系里边嘅仍然都有一个货运有啲物流嘅需要，点样可以将个成本控制得好，从而减低我哋嘅高成本之下咧，提升翻个竞争力，或者保持住个竞争力。咁同埋要保持住大家肯去作业啊。咁呢个咧，我谂系需要一齐谂嘅。但系头先你提过一个问题就系、是、用地咧，似乎喺香港我哋而家面对唔单止系住房，就算系物流啊，甚至乎其他产业，就算我哋有讲过嘅汤车都系一种产业，可能我哋都需要处理。咁点样喺个用地上面配合咧？我同意，我关注咗一个城市发展咁耐咧，其实都发觉，冇特别关注物流发展噶。这个就系咪因为冇产业嘅一个所谓对口单位去推动咧？ 咁我覺得值得要深思啊。 嗯，但係即係關於呢一個航運方面嘅規劃咧，即係講到我哋有冇特別預留一啲嘅用地去俾呢一個嘅產業去到發展嘅時候咧，呢一個物流界佢提出嘅其中一個問題啦嚇，轉頭都可以同我哋嘅嘉賓傾下，就係話咧政府往往咧用一啲短期租約嘅形式咧去到批出呢啲嘅用地啦，咁咧加上咧係會不定期咧去重新招標啦，咁每一次招標咧個租金向上漲嘅時候咧，亦都增加佢哋嘅營運成本。不過咧，從政府嘅一個角度，即係我嘗試代入佢哋個角色去到考慮嘅時候，批出短期租約嘅好處啊，何巨業，我相信你咁熟土地，你都好認知，就是、保持一個彈性啊嘛。當嗰個土地佢仍然係未規劃一個固定嘅用途嘅時候，佢又唔想嘥咗佢，好多時就用一啲短期租約嘅形式，譬如批俾你去擺貨櫃啦，批俾你去做停車場啦。當佢有一個規劃嘅定案嘅時候，我就可以收翻個土地咧嚟去做，譬如做公園、做政府嘅辦公室、做房屋嘅發展。 冇錯，冇錯。 咁所以呢一個短期租約嘅問題，其實當然涉及到業界所講嘅規劃，但係政府可能亦都想喺呢方面咧係保持一個彈性，都係佢哋嘅考慮。 我理解嘅，其實如果呢啲係短期租約係政府批出嚟咧，我相信如果係一個永久嘅用地嘅用途咧，我相信政府可以長啲嘅，只不過就係、是。其实点解会？我觉得七年都已经其实长噶啦，喺好多市区可能我哋讲三年嘅啫。因为点解嗰个变化会大？可能你喺短期里边有机会发展啦，用有个长远嘅用途可以用到。喺新界，因为其实未搞掂整体规划，所以咧就可以俾你长啲啫。咁嗱，正正又折射咗一个问题，就系、是、香港我哋嘅城市发展，甚至乎新界用地里边嘅发展规划发展咧，其实未定案啊。我哋而家有北部都會區啦，其實更加係應該要加速決定邊啲係要支持，譬如物流業嘅發展定咗落嚟之後咧，你可以有條件俾一個長啲嘅批租啦。咁咧先至係一個永久方法。當然而家短期係短期噶啦，不過可唔可以將呢個短期可以我有個落實嘅方案，盡快有個方案，你就轉翻喺長期咧，可能值得真係要業界推動。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物流业啊出嚟咧去提出咧有关政府喺航运方面欠缺规划啦，令到佢哋咧个租场用地方面咧系缺乏啦，同埋咧租金上涨啊，面对呢啲问题咧，认为系削弱紧咧我哋香港咧作为一个转口啊，即系货运啊方面嘅竞争力。你自己又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就系、是、有立法会航运交通界嘅。议员易志明在电话旁边，易志明议员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你好， 易议员你好， 易议员可唔可以请你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咧？现时啊，你哋物流业咧喺用地缺乏方面嘅情况，即系个现况系点咧？你哋呢啲用地主要系集中喺边啲地区？同埋头先提到一啲短期租约嘅问题，个现况系点啊？ 或者系有咩用途咧？其实你哋需要啲用地。 好啊，容許我要少少介紹啊。嗱，香港咧貨櫃碼頭呢個業務咧就50年前就已經開始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咧嗰個當日個碼頭設計咧係比一般外邊即係國家嘅碼頭係細嘅，因為點解咧？當時香港嘅設計係一個出口港，我哋叫做，因為咧所有喺當時內地本身嗰啲碼頭嘅發展就未有啦。咁所以啲貨做完咧，仲貨櫃運落香港，就香港埋碼頭就走啦，上船。咁就好少要停留喺個港碼頭裏面嘅。咁但係咧，一路時勢亦因為內地嘅碼頭一路係發展啦，有鹽田即係深西啦，亦都係深東啦，亦都係深西啦，而家亦都有廣州港啦咁。咁變咗咧，我哋開始咧已經慢慢變成咧，主要係一個轉口港。而家香港超過70%嘅櫃咧係轉口嘅啊。好啦，咁轉口嘅問題出咗邊度咧？一隻大船埋嚟，佢要落5000只櫃。咁呢5000只櫃咧，可能要分開咧8隻唔同嘅船咧去唔同嘅地方。咁佢咪需要儲存喺個碼頭裏邊，要多啲空間嚟去調動啦。好啦，咁由於呢個碼頭本身嘅設計唔係嘅呢個用途嘅，所以根本我哋就唔夠地方用，所以就產生咗所謂叫外圍堆場呢一樣嘢啦。好啦，咁外圍堆場好明顯就一定係擺空地啦，係嘛？咁以前嗱，咁你知道葵青港、葵青嗰個區裏面咧，都喺一個我叫後勤物流後勤用地，大概100公頃嘅，而家嗰度。好啦，咁嗰度好多咧，有啲都係物流相關嘅嘢，當然有一部分係堆場啦。好啦，咁有啲後來因為唔夠地方，因為我哋越嚟越多轉口貨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你而家去咗流浮山啊，呢個洪水橋啊嗰啲地方就好多嘅。咁好啦，呢啲地方咧就 我哋係需要。咁但係咁多年來咧，香港政府咧喺物流用地，正如頭先阿何巨業你所講咧，係真係冇乜關注呢個行業嘅。 係 啊，佢知道個轉變，但係佢並冇政策去應對。咁佢係將一啲咧暫時未有發展嘅用地，好啦，短期租俾你用住先啦。咁嗱，我同意嘅，有啲地咧，佢本身有規劃，不過短期未開展到，所以佢用短期租有好多時我嚟做咩咧？臨時嘅停車場啦。呢啲比較容易處理嘅，咁但係堆場咧就比較複雜啦。嗱，因為咧我要舉個例話俾大家聽，一般個堆場大概咧係20万尺，一般嚇。咁啊，20万尺咩概念咧？就大概等於2.5个嘅標準足球場咁上下嘅 size。好啦，我攞咗個短期租約啊，咁咧我就要點咧？首先要做平整咧，因為我哋嗰個場裏邊要擠重櫃噶嘛，一隻櫃一般大概30公吨到啦。咁如果個去拎起個櫃搭起佢架車咧，大概70吨重。咁即係話咧，佢有大概100吨至101吨咧喺度路面喐碌嚟碌去嘅。咁變咗咧，佢一定要先鋪石屎咧，大概10吋厚嚇。咁、一個堆場頭先講20万尺咧，就大概要1100万，即係去鋪個地。因為政府俾嘅臨時土地你係爛地嚟嘅，然之後咧你要買嗰啲搭起嗰啲貨櫃嘅機械啦。一般如果20万尺嘅牆咧，你要4+1一個做士啤，每部300万，1500万。你要做電房咧，尤其是而家我哋講好多冷鏈嘅服務咧，有啲櫃需要就要電要俾佢噶嘛，維持佢個冷氣機要開噶嘛。咁嗰只冷櫃，咁所以嗰度大概300万。然之後咧。由於咧有啲貨嚟咗香港，咁佢未必即時可以散到出去嘅，咁佢嗰啲貨就要暫時擠個櫃度，就揾堆場放啦。咁但係佢要還翻個櫃俾船公司噶嘛，係嘛？嗰個貨主，咁所以咧，嗰呢啲咁嘅堆場咧，就會有一個額外嘅生意做啦。佢就自己咧走去咧，就通常咧就訂咗200-300个呢啲吉箱，咁就去方便佢嘅客户咧就去轉換啦。咁就等人哋可以還翻個櫃俾人。好啦，咁而家呢個咁嘅堆場。你话俾我听，你要收翻佢，佢就血本无归啦。第一，佢嗰20-300只吉柜放去边呢？佢嗰扎机器搬去边呢？啊，铺咗个地系冇得攞翻啦，当然系咪？咁所以唔系话咧一个短期租咗啲停车场咁，清场啦，咪第二个入场又租过俾第二个啦，嗰、那个好简单，但系堆场咧系好困难嘅。咁、 okay. 我嗱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先吓。咁所以咧就嗰個而家我哋業界咧頭先喺度講咧，就因為我哋咁多年來香港咧都冇一個長遠嘅政策嘅，關於物流業嘅發展。呢個咧就係今屆咧政府就話拆局，運房局拆開做呢個房屋同埋呢個物流呢個物流發展啊運輸物流局。咁我哋係非常之支持同埋有好大嘅期望。咁就以為政府以後咧就會有一隊人咧好專注去喺香港回應呢個14-5規劃啦，香港要做一個高端航運中心，做一個物流樞紐啦咁。點知原來發覺咧就係換湯不換藥嘅喎，拆咗之後咧物流部分咧係冇加人嘅喎，咁變咗又係個小貓幾隻喺度做。咁我哋物流嗰個發展係點咧？點樣回應14-5規劃咧？咁而家講嚟講去就因為我哋冇長期規劃，所以咪冇地啦。我哋都舉個例啦，新加坡我俾30年你 ，OK 去做堆場。 OK， 易志明啊，喺講長遠規劃之前咧，我想先同你傾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啦。因為我哋頭先開場白嘅時候都介紹過，即係雖然我哋而家都仍然係有好繁忙嘅貨運業務嘅，講緊即係舊年個吞吐量都1780几万隻櫃，咁但係亦都會你有啲立法會同僚都提出啦，有個趨勢就係我哋近年的確嗰個吞吐量係降緊嘅，同埋你頭先都提到內地有一啲港口做得好好啦，咁所以亦都有人係提出咧，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諗下點樣去即係整合大灣區入邊即係不同呢一啲貨櫃碼頭嗰個嘅力量咧，睇下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嘅用地咧？當我哋嗰、那個排名係一路跌緊嘅時候，咁甚至即係你都知道香港人成日都話：，我哋唔夠地方去起屋，咁係咪攞啲地出嚟去繼續做物流啊？定係我哋留翻啲地去起屋咧？可能要解決咗呢個更加根本嘅定位問題，我哋先可以去傾長遠發展，係咪？ 嗱，呢個冇錯啊，國家咧都係話咧要希望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所謂高端航運中心。咁呢個高端航運中心就好似倫敦咁樣啦，就係做一啲嘅船舶嘅融資啊、買賣啊、保險啊、呢一方面嘅管理啊，咁呢啲嘅工作。咁而家香港向呢方面發展緊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嚇、過去幾年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稅務優惠嘅措施走出嚟，就同我哋嘅競爭對手咧，去希望爭翻呢啲人翻嚟。咁 咁呢啲咁嘅船公司翻翻嚟，船舶管理公司翻翻嚟咧，為佢提供服務嘅金融保險啊、仲裁啊呢啲咧，就自然就會翻嚟噶啦，就會為佢哋提供服務。咁呢個方向冇錯嘅，我哋要繼續做，亦都有啲進展。但係咧，我哋國家都有講，就希望國家即係香港繼續維持一個所謂物流樞紐嘅地方啊嘛。嗱，貨嚟唔嚟香港，唔係我哋香港話事嘅，唔係話你想要人哋嚟就嚟，係船公司肯唔肯嚟啊嘛。同埋第一個貨源喺邊度？貨源因為好多喺上面，所以佢喺上面經內地不同港口出嚟，理解嘅。但係香港仍然有我哋一定嘅競爭優勢，所以而家係國際班輪協會咧，佢哋希望香港保持現狀啊嘛，佢希望我哋繼續保留啊嘛。咁所以我哋咪應該有啲政策去滿足呢一樣嘢呢。咁當然香港個係有條件嘅，我哋嗰個金融嘅服務啦，我哋嘅嗰個呢個仲裁嘅方面嘅服務啦，我哋嗰個係一個 aviation hub， 即係航空樞紐啦，我哋嗰啲要換船員係一個好方便嘅地方啦。香港加油呢，全海即係海上加油全球都排第五嘅，即係好多配套服務呢，我哋有競爭優勢，係咪應該保持呢？我覺得應該嘅， 冇錯，我都同意嘅。其实我哋要保持住我哋以往嘅优势，但系其实世界经济都变化紧，我哋都避唔到咧，可能我要调整啦。其实我想问叶议员啊，喺业界嚟讲咧，而家好啦，我哋要有个目标噶嘛，我哋可唔可以而家可以大概自己定到，我哋目标要维持住每年嘅吞吐量几多啊？我哋觉得亦都有能力争取到呢个吞吐量，咁从而我哋要有几多嘅空间用地去做呢啲嘅配套咧，或者系物流业嘅配套场咧，或者堆场诸如此类啦。其实有冇呢个咁嘅我哋业界本身嘅一个计划？我相信政府佢唔懂物流噶嘛，梗系要物流业界自己睇住个经济，自己嘅竞争力，谂下我要几多地方，可唔可以俾翻个方案俾政府去配合一个所谓嘅嗰个规划咧？有冇呢个咁嘅机会咧？ 呢、這个呢，我哋随时都可以提供呢啲数据同政府坐低倾。嗱，而家我哋讲緊呢，虽然话你睇我哋喺世界排名由第一一段时间嘅第一一路跌到今日排到差唔多第十。但係你唔好睇少我哋呢个数字。我哋就算以去年都1700多万个柜呢，你睇下欧洲鹿特丹一啲咁巴闭嘅港口，一年都係讲700万个箱㗎啫。即係我哋呢个数字是一个好值得尊重嘅数字嚟嘅。而呢，正如我刚才所讲，最紧要就是班轮協会希望香港保持现状，等佢可以做一个中转港喺香港。咁我哋呢，觉得如果能够维持到，你话再大幅上去呢，唔使諗㗎啦，好难嘅。但係维持喺而家1700-1800万柜呢，我觉得係一个适当嘅数字。咁而家只要政府唔好再继续收我哋嗰啲中地，因为中地有经济价值嘅，唔系乱收嘅。咁但你收咗唔紧要，我哋愿意搬，你有路去就得㗎啦，係咪？即係所以我哋而家都同政府讲，你喺呢个新界北嗰个规划呢，希望去預留多啲嘅物流相關土地，因為嗰度亦都近住蓮塘香園圍口岸，係好適合做嘅。 咁其實你喺業界嚟講，而家冇一個具體嘅，即係坦白講喺城市規劃角度，你叫佢用地規劃俾幾多你咧，佢真係唔掌握。有冇一個數字？我要幾多公頃啦？喺邊個區域你要預留嗰度幾多公頃？幾多公頃喺邊個位？從而配合到呢個車流物流啊咁樣咧？ 呢個數字一啲都唔難攞嘅，因為點解咧？政府因為要做洪水橋嗰個嘅規劃咧，佢係做咗好多嘅一啲中地上嘅調查嘅，呢個佢已經有一個數字㗎啦。咁呢啲中地上嘅用途，邊啲係做緊車房維修，邊啲係做緊堆場，邊啲做緊乜嘢，佢有呢一套數喺度嘅。咁加埋呢，而家葵青嗰100公頃點樣分配，佢亦都有數嘅。其實政府自己心中有數，佢已經有個數㗎啦。有幾多呢啲所謂物流用地，而家今日用緊嘅，我哋希望你唔好減少佢啫。 易之明啊，你頭先咧亦都提出啦，即系現時嗰啲用地咧，如果批出嘅年期太少咧，就令到你哋嘅成本咧，即系當佢收翻嘅時候就好擔心會血本無歸啦。咁即系你希望喺個長遠嘅規劃上面，點樣維持一個合理嘅租約年期咧？同埋其實你頭先提到，哇，樣樣嘢都係成本，樣嘢都係錢。我哋有冇一啲科技可以即系將呢啲成本去壓落去咧？因為喺香港咧，地真係好珍貴啊嘛。 明白嘅。嗱，而家咧呢啲嘅土地咧，暂时嗰个我哋希望咧系15年，因为头先我都举咗例咧，新加坡系可以批到30年嘅，咁你咪可以将你嗰啲投资咧摊长佢啦，咁你嗰个每一个商嘅营运嗰个费用咪会下降啦。 咁你而家咧，你俾一個租場堆場我，你話五年七年，我係咪要將我個投資攤落去咧？咁我咪個租金咪會貴咯。啊，即係我租俾人哋擺每一隻櫃嘅費用啊。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將所有能夠減或者個費用咧攤得越長，我個費用咪越低咯。啊，因為頭先我講咗咧，呢啲堆場咧，因為我投資咗落去，如果翻標，我已經擺咗咁多錢啦，我根本啲嘢搬唔喐嘅。咁我點算呢？我唯有由高價嚟希望保住我繼續營運啦，係咪？咁你咪只有將呢個成本不斷上升囉。咁香港競爭力去喺邊度啊？ 係， 所以一定係要有一個政策啊嘛。咁我哋成日都同政府講，喂，你欠我哋好多物流用地噃，你可唔可以有個長遠規劃啊？而家我哋都唔知我哋下一步係要做乜嘢，即係我哋喺政府整體喺成個物流嗰度嚟講。 明白，可能政府等紧你啲业界话俾你听，你哋想要啲咩嘢？咁啊，同埋谂下会唔会有啲嘅科技协助，譬如用啲嘅机械化嘅堆场啊，或者系储存啊，临时系就系减少一啲嘅平地空间啊。咁呢啲即系政府成日都讲啦。 嗱呢度咧，我又可以同你分析分享一下。我2013年咧就同政府提出一地多用呢个概念。而家有两件事咧喺葵涌嗰度咧系进行嘅，一个咧就系将一个堆场同埋货仓咧合并使用。嗰块土地呢，其实原来喺新加坡都有啲类似嘅嘢，不过大家做法唔一样。我哋下面呢就係嗰个楼起到高啲先起，即係做仓储，下面呢就做返堆场。呢个已经将会原本预备出标㗎啦，不过而家因为做咗方仓嗰个位。咁另外一个呢就係点呢，就係而家我哋物流里面你牵涉到嘅一定有停车场啦，即係货柜车係咪。咁你如果睇下围葵青区而家嗰度100公顷嘅用地，我相信有 20% 我哋做緊呢啲空地嘅停车场。我当时就喺立法会提出，点解我哋唔搭起佢呢？ 係。 咁如果我搭起五层嘅，如果我有20公顷用緊嘅，咁我咪其实可以褪返十几公顷嘅土地出嚟啦。 係 咪，咁当时政府就话哇好贵喎，好大㗎喎，咁。咁临尾呢终于而家做咗啦。咁而家係啱啱呢就批咗一块地出嚟啦。 係。 咁就係一个多层嘅商用停车场，大概摆到1000架啲重型车。咁但係上面呢就再加咗几层呢係货仓。 係。 咁呢就一地多用，咁大家就可以解决仓储问题，又可以解决停车场问题，嗰边又可以做堆场，又可以做呢个仓库。咁但係呢啲计划呢由我2013年提出到而家差唔多10年呢。 好啊，易志明，同时间关系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易志明咧系立法会航运交通界嘅议员嚟噶，呢个话题咧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先，要听一节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一名西医涉嫌签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被捕，属于近期第二宗的同类事件。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批评一些无良西医唯利是图，为了个人利益置整个社会的利益于不顾，滥发免针纸，无疑助长病毒在社区传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强烈谴责，强调必定追究到底。他又认为行使免针纸的市民同样令到社会整体利益受损，已经要求保安局从严跟进，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说，政府会致力尽快令到市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呼吁各界上下一心，管控病毒传播的风险。时任东区法院暂委特委裁判官何丽明2018年审理一宗行人不小心过马路案，审了超过90日，最后判尼泊尔籍的女被告脱罪。裁判官并且下令两名辩方律师需要支付共约62万元的虚耗讼费给控方，女被告和两名律师就讼费命令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书面判词，批评裁判官没有尽到迅速公正审讯的职责，辩方和控方亦都没有尽责协助裁判官，认为裁判官控辩双方就拖延审讯都要负上责任。裁定各自原有讼费的决定，下令各方自行支付讼费。上诉庭亦都提到将会指示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 轉介辯方大律師梁耀祥和律師侯振輝的行為被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考慮應不應該對他們紀律處分。本港唯一回收紙包飲品盒機構的元朗廠房不獲業主科技園公司續租，租約年底結束。科技園的聲明說，雙方一直有共識不續租，機構就否認有關的說法，說承租時曾經與科技園口頭商討，獲回應說有關租紙可以續租，希望科技園給多三年的寬限期處理搬遷。本土研究社說，環保署提出可以選擇的三幅短期租約用地無助解決困境，亦都反映政府未有實質支持回收業的發展。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連和菲律賓司法部長雷穆拉通電話，就中非加強執法合作，共同打擊網絡賭博犯罪深入交換意見。王溪連說，中方讚賞菲律賓執法部門近日採取一系列行動，解救一批中國公民，關閉幾間網絡賭博公司。中國駐菲律賓使館過程之中與菲方保持密切溝通和協作，網絡賭博誘發的犯罪不單止損害中國的利益和中非關係，亦都損害菲律賓的利益。中方敦促菲方嚴厲打擊網絡賭博相關犯罪，從根源上徹底解決這種的社會頑疾。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將會繼續與菲律賓政府和執法部門加強溝通和合作，共同處理好包括遣返在內的相關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周末期間風勢頗大，下周初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沙田马场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理好，但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重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用王回想百里氏做的各种黑心事，一怒之下下令禁足百里氏30日。凤翔原本想去慰问母后百里氏，但是母后扮可怜博同情，凤翔硬起心肠，坚决不同意母后安排的婚事。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何巨业啊，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吸引人才嘅问题啊。嗱，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啦，就都提到咧，话嚟紧喺施政报告咧，都要谂一啲嘅措施啦，点样样去吸引人才嚟到香港啦。咁其实咧讲到香港方面点样吸引人才嚟发展咧，就有好多传统上面嘅优势嘅。但系咧同时咧，亦都有好多大家讲咗好多年嘅困难，譬如第一，大家一定会谂到嘅就系个居住成本 系 非常之高啦。特别是居住方面啦，如果你是一个即初出茅庐的专业人士，你想来香港寻找发展的机会呢，曾经都有一些调查就讲到呢，可能人工一大部分都去了租金那里了。所以怎样去有一些政策去吸引他们留在香港那里发展呢？看到最近呢，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呢就发表了一些政策倡议。就着我刚才提到的居住成本的问题呢，他们就希望特区政府呢可以好像科学园的创科斗室或者内地的人才宿舍的概念呢，去起一些宿舍去俾招揽翻嚟嘅人才居住。咁另一方面咧，就系由于现时咧，如果你未系永久居民咧，其实你所缴交嘅印花税咧系多一啲嘅，比起永久居民。咁佢哋亦都建议咧，特区政府可以设立咧一个印花税嘅退税补偿机制，咁就系等呢啲专才咧，将来真系喺香港落地生根啦，攞埋个永久居民身份之后咧，佢哋买咗嘅楼当时咧去缴交额外嘅印花税咧，呢一啲嘅差额咧就可以退翻俾佢哋，就鼓励佢哋长远留喺香港发展。 咁呢个其实呢、从一个居住或者系我哋叫做生活空间嘅角度睇咧，我又有呢个嘅设施，假如真系落实咧，当然都会有一定吸引力嘅，我都相信。其实或者上一届政府亦都提过啦，人才宿舍呢个概念噶啦，咁只不过就系、我谂紧。解決居住問題當然需要啦，因為個成本可以減輕啲啦。但係咪一定置業咧？咁我諗都係個別啦。有啲短期咧就創業，未必佢都需要即時置業嘅。但起碼一個比較合理嘅租金俾佢係有個生活需要啦。但係另一方面，都係我會覺得其實個產業。其實有咩產業係吸引到人才嚟香港？咁其實要針對翻嗰類型嘅產業咧，佢哋需要另一啲嘅生活以外嘅配套啦。其實。發展空間啦，佢創業係咪創業得起啦？創業嘅配套啦，甚或乎而家我哋想要最個中意就係要同埋最著力係要推動科研啊嘛。科研人才點樣吸引到嚟香港？你唔係想吸引啲金融人才嚟香港啦？香港都有一基本金融人才，其實你想科研點樣可以帶動香港本身嘅科研？其實就係需要人才結合。咁呢啲係咪淨係我哋嘅住房解決咗就可以解決咧？ 咁呢个都只系即系一个角度啫，咁仲有好多，譬如咧，之前咧亦都有一啲人力资源嘅即系国际调查报告都指出啦，人才留唔留喺一个地方发展咧，其实佢哋嘅家人喺度系咪生活得好咧，子女嘅教育系咪处理到咧，都系一个佢哋会考虑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即系今次啊，呢一个优才及专才协会提出嘅居住嘅条件、居住嘅成本咧，只系其中一个角度啫。咁佢哋到底具体有啲咩谂法咧？呢个时候我哋喺电话旁边都请嚟呢一个协会嘅理事，本身都系国际人才委员会嘅会长明伟杰，同我哋一齐倾下。明伟杰你好， 系你好啊， 明伟杰你好。 咁咧系你好，咁咧最主要咧，我哋今次提出嘅相关嘅政策咧，其实系涵盖咗几个部分，就唔系净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条件帮到佢哋就觉得 OK 啦。因为 只系其中一个方向啫， 其中一个系啦。因为我哋协会目前有超过13000个会员啦。咁嚟自14个唔同嘅行业委员会，所以其实系涵盖咗我哋唔同界别嘅一啲人才。 咁我哋最主要建議咧，就係其實喺搶人才嘅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由被動變成主動。因為其實頭先所講嗰啲政策咧，其實可以好多種，亦都好多類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但咧，其實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比較被動啦。我哋咧就冇主動咁樣去海外咧去吸引啲人才啦。咁啊，亦都喺過去嘅一段時間，我哋都有數據顯示啊。咁其實咧喺我哋以海外吸引海外人才嚟講，我哋有個一般就業計劃啦。其實2019年有成45,000人申請嘅，但去到咧2021年得翻13,000人。咁啊，甚至連內地輸入人才計劃咧，都係由16,000人咧跌到得翻咧，最終審批到嘅係9,000人。所以可以睇得出咧，即係我哋對海外人才有個引進咧，其實喺呢幾年嗰度受到限制。咁我哋都發現咗幾個問題，今日都可以溝通一下啦。咁第一咧就係嗰個人才咧個入境計劃咧，一般嘅審批時間好長，可能咧9個月到12個月，甚至更加長咧。其實好多時係因為咧我入境處嘅人手編制唔係好夠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叫做咧諮詢委員會。咁個諮詢委員會咧要經過佢審批之後先至可以經過甄選先至可以通過。咁呢個委員會又唔係經常開會，同埋人員個成員有限，所以咧個審批時間太長咧，可能對於人才嚟講咧已經失去咗一定嘅吸引力。咁另外咧，我哋都提出咗幾樣嘢啦，例如我哋都有講過啊，放寬一啲某一啲特定行業嘅一啲人才引進嘅一啲要求啦。舉個例子，而家有啲行業咧，我哋係要求係全球最前100嘅學校畢業先得嘅。咁但係其實有啲新興嘅行業咧，佢未必喺呢啲大學嗰度咧係最前沿，佢可能係其他嘅大學好前沿。咁但係佢有其他特長咧，我覺得喺呢方面嗰度咧，喺個學歷要求上，一啲硬指標咧可以經過一啲調整嘅，即係例如可能係100大放寬到150或者200，但係其實同時佢需要有其他嘅一啲優才嘅啲特質咧，先至可以支持到嘅申請啦。咁另外咧，我哋第二個部分就係講完引才咧，就係聚才。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提議咧，政府可以設立一啲類似人才發展局啦，或者一啲人才發展專員，去全面統籌香港嘅嗰個人才發展。咁我哋都希望咧，社會咧，好似我哋啲團體咁咧，可以定期向政府咧，去提供一啲各行各業嘅人才需求報告啦，打造一啲人才庫啦，咁甚至係對一啲來港人士咧，佢一啲訴求咧，或者一啲個案可以經過支援。咁我自身嘅經歷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喺美國同英國都讀過書，亦都做過嘢翻嚟。咁其實喺當時翻嚟嘅時候咧，最冇消息嘅就係香港啊，即係假如我係人才嚟講，我除咗因為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之外，呢種感情咧，我都諗唔到咩理由咧係要嚟一個新嘅地方。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一定要急起直追，因為人才喺嚟一個地方之前，一定會考慮幾個問題。就頭先都有講到啦，佢唔係淨係考慮佢個住房，佢仲要考慮埋佢屋企人，仲要考慮咧就係佢3年、5年、7年之後佢嘅規劃。咁有啲人才咧，其實佢可能嚟一個地方係3、5年嘅啫。咁但係我哋都要吸引佢哋，因為呢3年就係佢最黃金嘅時期，佢貢獻到俾香港其實都有作用。咁有啲人才咧，就我哋希望佢扎根於香港，即係話佢7年之後希望佢成為我哋嘅永久性居民，然後咧從而咧繼續貢獻俾香港。咁所以頭先啱啱提到嘅嗰個政策咧，就係正正針對呢一批7年嘅一啲人才啦，因為佢哋當時要選擇去買一啲樓，其實佢一個長遠嘅決定。咁如果佢當時要俾額外嘅一啲税項嘅話咧，其實佢又未必會諗到自己會留喺度咁長遠。所以其實嚟講咧，我哋希望咧係從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咧去吸引到佢哋人才嘅個引進啦，同埋留住佢哋啦。咁頭先都講到啦，我哋咧高校咧其實個資源好豐富啊。咁我哋有5所嘅大學都係全世界100名以內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亦都可以打造到嗰個產學研嘅一啲空間啦。咁但我哋協會亦都做咗個訪問，有52%嘅受訪者認為咧，其實喺香港發展咧存在一定嘅天花板。咁啊，亦都等於佢認為咩咧？佢覺得自己嘅發展空間有限，創新科技能力不足，嗰產業嘅結構亦都唔係好合理，主要咧淨係得啲金融啊同埋房地產嘅領域。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可以設立多啲人才發展基金咧，去針對呢啲緊缺人才。咁亦都佢哋關心嘅仲有咧，就係人才嘅專業資格互認嘅一啲制度。咁亦都好多嘅專業人士認為咧，資歷嘅互認咧，一直都係困擾住一啲嘅合作同埋交流嘅。咁啊，最後咧亦都係啦，最後就係講埋最後一點啦，就係關於嗰個通關嘅問題。咁因為好多嘅人才其實咧，佢可能一開始嘅時候未必會話帶埋屋企人嚟啦，咁所以佢有一個需要來往唔同地方嘅一個需求。咁目前嚟講呢樣嘢咧，就正正係一個有個咁嘅需求需要解決嘅。 OK， 明慧，其實因為頭先都講咗即係好多方面啦。其實我想先問一問咧，你哋提出呢四大方向嘅政策倡議，講緊係引入人才方面，你哋諗緊嘅呢一啲人才，其實佢主要嗰個來源地，你哋想吸引嘅係邊一個地方，同埋係邊一類型嘅人才，認為透過呢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係可以鼓勵到佢哋嚟嘅咧？另外就是你剛才都提到香港有很豐富的即大學方面人才的資源，其實呢近年都有很多來自內地的學生來香港是讀大學的，但是過往都看到一些調查就是很多時候好像香港是一個踏板一樣，他們在這裡進修或者發展了幾年的事業，往往就會跳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國家去發展，就不會在香港那裡扎根。針對這個問題你又覺得可以怎樣處理呢？ 剛剛說得是非常正確，我甚至可以提供一些數據給你聽，就根據我們的相關的數據在入境處那裡拿到的，包括了我們剛才所說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一般就業計劃和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等的這些人才計劃，其實去到2020年底已經有23萬多人獲批，咁但係大家應該都估唔到咧，其實只係得24000人最終咧係香港逗留夠七年攞到香港永久性居民，事實上咧就不到10%，即係其實啱啱所講嘅流失係佔咗90%，所以其實我哋香港係好好嘅地方，但係點解留唔住佢哋咧？亦都係頭先所講嘅各項原因，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透過我哋啱啱所講嘅嗰幾種政策啦，希望可以從例如俾一啲外來人才咧一啲市民嘅待遇啦。增加佢個歸屬感，因為無論佢係內地嚟又好，定係海外嚟嘅一啲人才都好啦，其實佢都要對一個地方有歸屬感，即係呢個同佢原本喺邊個地方都冇乜關係，但係佢要對一個新嘅地方有歸屬感，一定要俾啲政策去扶持佢啦，即係幫到佢啦，等佢感受到啦。咁好似我哋啱啱所提出嘅嗰個方案，就係點解會俾到佢哋一個退稅嘅嗰個考慮呢？就因為其實佢都已經將來要到咗七年，佢先可以退到税。咁其實佢已經係香港嘅居民啦。咁其實對於佢嚟講，佢已經對呢個地方有歸屬感。所以我哋希望咧，以呢個方式咧，去吸引到佢哋咧留喺香港長啲。 明白，明白。我諗歸屬感都係重要嘅。其實即係你唔需要等七年啦，你起碼頭嗰三年或者兩年已經令到你想長期留喺度啦。咁但係其實咧就我諗呢個居住嗰邊，我哋諗方法，你哋嘅建議都覺得有唔同嘅亮點啊。但係其實就翻轉頭咧，就係其實我哋吸引外地嘅人才，包括我哋可能係海外啦，或者係內地。咁其實我哋除咗吸引外地嘅人才，我哋其實點樣留翻住本地人才咧？甚至乎頭先你提過咧，就係話產學研係一個好好嘅重點嘅關係。但係其實你香港而家我哋吸引啲有科研能力嘅人嚟香港，但係香港嘅整體配套，我哋其實係咪可以支持到佢哋繼續去做科研，而佢哋都有相對合理嘅待遇，又或者跟住個產業化嘅配套，令到佢哋可以係留喺度發展咧？咁呢個係咪更加係重點，令到我哋嘅人才留喺香港咧？ 嗱，呢個問題咧，我自己都好大嘅體會，因為我本身喺香港城市大學傳染病及公共衛生學系工作啦，擔任助理教授。咁一個人才點解要從一個地方去一個香港嘅高校嗰度工作咧？一個大學一個科研機構嗰度工作咧，主要有幾樣嘢睇嘅。第一咧就係嗰個科研嘅平台好唔好？咁點樣計呢個科研平台？當然啦，即係係咪有足夠嘅辦公地方啊？係咪足夠嘅實驗室啊？實驗室嘅設備係咪足夠到佢做佢想做嘅研究啊？咁另外咧，仲要係好多配套。因為一個教授過到嚟咧，其實佢仲要好多嘅研究生去或者啲研究助理去幫佢做嘢。咁目前嚟講咧，香港喺吸引呢方面嘅人才咧係越嚟越難啦。咁有啲好嘅學生其實已經去咗歐美嗰度發展啦，或者去讀書啦，咁啊冇留喺香港嗰度。咁所以咧，對於呢方面嚟講咧，我覺得第一喺呢方面要支援多啲咧大學嘅呢啲配套，例如係咪可以俾多啲呢啲獎學金咧，或者個名額上面有多啲咧？好像我每年在學校那裡去收研究生是有 quota， 我是收不到一些好的學生的，有些學生想申請但又申請不到， 所以其實喺呢啲方面入邊咧，高校自己本身都可以做啲措施，咁啊包括我哋嘅 UGC 誒一啲支持嘅話咧，其實可以做到更好咯，即係呢方面。 即係政府可能自己都需要對呢啲研究生或者做科研人才嘅即係人工待遇都要可能要提升翻，如果唔係你根本同出邊嘅其他嘅行業就競爭唔嚟。 或者咁講咧，以前嚟講咧，即係講緊十年前啦，香港係數一數二最高嘅。但係跟住隨住唔同嘅國家自己提高咗佢個待遇之後咧，其實香港已經再唔係最高嗰幾個啦。咁所以對於一啲人才嘅吸引力咧，亦都係下降，因為佢哋作為一個年輕嘅研究人員咧，其實佢都有佢嘅家庭需要，佢都要有佢嘅收入，所以呢方面係值得考慮去加強嘅。 明慧杰啊，你头先咧有引述到我哋入境处四个主要人才计划咧批出嘅签证数目咧近年都有个下降嘅迹象啦。咁啊，你认为呢个咧都反映咗咧我哋引入人才个能力或者个吸引力系有所削弱？呢度我都想同你讨论下嗱，因为咧有一啲人个分析咧可能会系同你头先所讲到嘅一致啦。由于疫情嘅关系，我哋有一个比较严谨嘅入境同埋即系通关安排，咁所以咧人才可能咧呢几年咧受到呢啲政策嘅影响咧，未必愿意嚟。咁但系会唔会我哋嗰、那个疫情或比较受控啦，或者嗰啲出入境政策比较放宽嘅时候，其实我哋又唔需要话咁悲观，觉得我哋嘅竞争力一定会被邻近嘅城市去跑过去咧？你点样睇即系疫情啦，或者呢啲周期性嘅因素对于人才入境数目嘅影响啊？ 首先咧，第一個方向係咁樣嘅。我自己本身即係作為本地人啦，亦都算係半個本地人才啦。其實香港好多方面都做得好好嘅，我都呢個一定要講嘅。第一咧，香港咧其實真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即係我去咗咁多個城市咧，發覺香港遠比我以前去過嘅城市要好啊。咁第一咧就係佢有好多嘅好嘅國際學校。咁如果假如有一個加拿大嘅人才嚟到香港，佢個仔女咧，可能要讀書，佢可能首選都係加拿大學制嘅一啲學校，咁香港係有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係做得比較好。咁第二咧就是、香港人工咧係一直以嚟都屬於數一數二高嘅，咁所以亦都喺從嗰個人工待遇咧係俾得到一啲人才嗰個薪金啦，咁所以都係吸引到佢哋。咁但係未來嚟講咧，我哋呢幾方面，假如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咁佢哋做得越嚟越好嘅時候，我哋就相對比較差啦。我舉個例子啊。咁好似我哋國內嘅深圳啦，好似我呢種嘅人才咧，去到咧係基本上就直接會有可能類似160万嘅經費甚至係人才嘅獎勵俾我。咁呢一樣嘢可能都對於某一啲嘅人才，特別係啲年青嘅人才都幾吸引喎。因為我嚟到翻嚟香港，我一蚊都冇係嘛，咁但我去深圳可能就有一啲資金嘅支持啦，包括咗係一啲獎勵啦。咁其實會對於人才個爭奪嚟講咧，其實都好劇烈嘅。咁另外仲有另外一個咧，就頭先講到嗰啲海外或者非本地嘅學生留喺香港咧，點解會有咁多流失咧？最主要係因為佢簽證咧，其實目前嚟講好繁瑣，大家可能都唔知佢要一年、兩年、三年，即係你五次先簽到佢，最終達到七年嘅。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好繁瑣。咁所以我哋當時都提，即係我哋個政策個報告都提到啦，希望可以改成三年，即係話佢可以比較一個便利嘅方式，亦都減少我哋嘅申請次數咧，就唔使嘥咁多公帑。 係阿明偉傑啊，我想就係我都即係我都好關注，我哋要吸引人。外边嘅人才，其实我哋都要保留自己人才啦。其实头先如果我哋俾好多优惠或者好多吸引嘅政策，其实嗰啲系咪应该同等都要照顾埋香港一啲同等能力嘅优才咧？嗱，等佢哋可以都喺香港都可以同等待遇啊，某程度系咪？亦都唔会流失咗去第二度。 我完全同意，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本地，当然啦，即系肯定会想支持呢个政策啦，因为。如果你知道人哋人才引進嘅會好過你，咁你肯定會有啲唔開心。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一直提倡咧，其實唔係話要超市民待遇，即係我哋對一啲外來嘅人才咧，我哋希望係俾到市民待遇。所以你睇翻我哋嘅政策報告嗰個建議咧，都係咁樣講。咁所以咧，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就算我整到好似同我哋嘅市民待遇一樣咧，其實都係唔夠。所以咧，我哋都會希望可以研究到一啲方法啦，同埋一啲規劃咧，可以令到本地人才咧喺發展嘅時候，亦都會獲得一啲資助啦，或者一啲嘅支持啦。咁呢啲我哋都係想嘅。咁舉個例子，如果可以喺創業上面咧多啲資金上面嘅支持，可能會吸引到一啲本地嘅人才咧去嘗試創業嘅。 好，明白。 其實咧，你亦都有提到啦，我哋要引入人才嘅嗰個領域咧，就唔應該淨係集中喺某一啲行業，譬如香港傳統上面就好多金融啊，或者即係近年可能都講得多咗咧一啲即係醫療方面嘅專業啦。如果根據你嘅建議咧，我哋要即係擴闊一啲人才輸入計劃咧，可以涵蓋嘅人才種類咧，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嘅科研，你仲有冇睇到一啲世界趨勢？譬如有邊啲板塊嘅人才都值得我哋早啲將個投入放喺嗰度去爭取咧？ 我咧首先要提出一個觀點先，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成日吸引人才，你都要俾到佢發展嘅空間。咁究竟我哋首先要打造好香港，究竟有啲乜嘢空間俾佢發展？我舉個例子，如果我哋嚟一個航天科技嘅人才，其實佢嚟到香港唔知道作用大唔大啦。咁所以咧，有時嚟講咧，人才佢自己都好聰明嘅，佢要去一個地方咧，佢可以做到嘢。所以我哋喺嗰個報告度都有提及一個概念，就係其實大灣區個發展咧，點解會係一個我哋都有強調，唔係因為最主要唔係因為我哋同內地之間嘅關係定係點樣，只係話我哋香港有啲嘢係做唔到嘅。舉個例子，我哋要起間工廠，咁香港可能工廠嘅成本就好貴啦。咁但係大灣區可能係我哋如果通咗關之後咧，就好簡單就可以去一啲鄰近嘅城市咧，就可以開到一啲工廠。所以我舉個例子，我自己之前都有啲親身嘅經歷咧，就去開創咗一啲叫醫療器械嘅一啲企業嘅公司啦。咁都係初創嘅。咁我哋香港咧根本就揾唔到地方去生產呢啲嘅儀器嘅。咁所以一定要我哋例如香港可以做好一個叫科研啦、開發啦、研發嘅工作啦，然後將呢個產品咧可能放喺深圳啊、或者東莞啊、或者廣州啊去進行一啲研發嘅一啲生產嘅嗰啲工序，咁然後最後咧又通過翻香港咧向全世界銷售。咁所以有時咧香港唔係淨係話香港嘅資源，我哋可以打造嘅時候，成個大灣區嘅資源都係用得上的。 好，最後一個我想問一個問題，有冇要針對邊一個年齡層？去特別吸引的人才嚟香港咧？ 我自己嘅觀點係咁樣諗啦。第一咧，人才就按道理就冇分年紀，咁但係咧，我哋培養一個人才係要時間。咁如果喺人才越早期嘅時候可以嚟到香港嘅話，其實佢對嗰個歸屬感都會比較高。咁所以我會建議咧，其實重點嘅我哋吸引嘅人才，一般嚟講都係講緊40歲以下嘅一啲人才。咁佢哋嚟到咧有足夠嘅時間發展啦，有足夠時間貢獻俾呢個地方。咁我哋所投入翻俾佢嘅一啲人才嘅政策咧，亦都會可以得到一啲回報。所以我嘅建議咧，都係偏向於咧40歲以下嘅一啲人才。咁當然啦，有啲人才可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去培養嘅。咁例如好似啲教授咁，佢當然都係人才啦。咁可能嗰啲咧就可以喺年紀上面放寬咯。 好啊，明慧傑，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明伟杰是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的理事，不过何巨业正如你刚才跟明伟杰的讨论里面都有提出，除了吸引外地的人才，其实立法会都有不少议员曾经有问过当局对于留住人才，特别是我们即香港很多子弟都会出了去海外读书，怎样令到他们回流呢？ 没错， 我们现有的人才怎样留住他们，不要被他们被其他的地方吸引了去呢？这个都是我们同步要一起思考的 东西。 没错，好了，今天自由风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明天會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的時間。今天不該曬何巨業跟我們談了很多的議題，接下來我們要先聽一節新聞，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